酷炫的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七点钟酷炫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是的，又来到了我让我觉得非常尴尬的环节啊！因为这个小时的 idea 呢，就是影响的结果，他今天啊，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在，所以就让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两则冷笑话啊。首先第一则呢，这个蛮容易的吧？怎么才可以让一只麻雀给安静下来呢？啊，因为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总是会听到麻雀在那边叽叽叽叽叽叽，哔叽哔叽哔叽哔叽，很吵很烦嘛。竟然你只要使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让这些麻雀的声音直接 silent 啊！有想法的话呢，都欢迎你哇塞进来我们的勾选 Cellcom DG Fire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哈，记得去掉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G Prepare。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 Nombro Sadu 啊！刚好说到呢，现在就有一个朋友，哎 ，Andy 今天整个小时都陪着我们呢、啊。你觉得为什么？还是什么方法可以让麻雀安静呢？ 怎样让麻雀安静啊？就是很像你要需要用一个勺子吧，因为我觉得麻雀呢，它比较就是很怕那个勺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他安静。 你讲的嫂子是大伯的妻子吗？嫂子儿，让嫂子来赶，不是啦，不是拿扫把嫂子啦，啊，不能那么逻辑，他是有一点搞笑的啊，我只能说跟成语有关啊，回来再猜猜吧。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 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你能听到吗？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第一则冷笑话呢，就说到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家外面那些叽叽叽叽、喳喳喳喳的麻雀们呢，立刻的安静啊！不要那么逻辑，稍微带点幽默感来猜猜这些冷笑话好不好？刚刚 Broccoli 呢有偷偷的给了你一些 tips， 就是哎，是跟成语有关的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可以答对呢？再来听听看 JC 你选择什么呢？ 怎么让麻雀安静？我的答案是压它，因为呢有一句成语叫做鸦雀无声。 真的假的？那么厉害才中吗？真的是鸦雀无声吗？我每次都怀疑 JC 你是不是有偷偷上网找答案，因为呢非常的遗憾，恭喜你答对喽。哈哈，确实，哎，我真的觉得你找答案的嘞，不给我去网上找答案，懂吗？不要破我的梗。如何让麻雀安静呢？那就是去压扁那只麻雀，因为压扁它过后呢，首先啊，以物理来说，它会哎哎死翘翘啊。如果以成语搞笑来说的话呢，有一个成语叫做鸦雀无声，压它就不会有声音啦。学起来这个冷笑话了哈。当然，如果本身比较喜欢安静的环境，喜欢一个人静一静享受蜜态的你呢，啊，不要有人吵杂的话，也很适合在你休息的时候看看。这部剧也就是《锦绣芳华》Astro 推荐的这个火热古装剧集哈，从现在开始呢，每逢星期一到五都会更新集数，你都可以在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来观看这个非常精彩的《锦绣芳华》啦。说这里是国家与商界的传奇故事哦。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 过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歌的歌曲有来自 Rise 的 Fly Up，Rise 的演唱会呢 ，Rising Loud 将会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eal Life KL 帅气的开唱，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赶快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哈！继续来跟你分享今天的第二则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接着呢，来跟你分享的这个第二则冷笑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困难程度更加低啊！如果你本身不会猜冷笑话的话，你应该这个也是会的哈。这个冷笑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家里呢是有那个剪刀石头布嘛，剪刀石头的布的布呢，跟我们写纸的那个纸张呢，他们都很害怕什么东西。啊，看看你能不能猜到呢？啊，纸和布 都害怕什么。 Broccoli 可以给你的 tips 呢，就是它是跟成语谚语也是稍微有点关系的啊。如果今天呢真的是有一位校花在我的眼前，因为我们之后不是有校花比赛吗，要考验的不只是她的美貌，而是考验她的幽默感啊，她的智商，她的脑袋，我可能可以问问看这一题，就是纸跟布他们最怕什么。那如果你自认你真的是样貌智慧都兼具的校花的话呢，我们再次的呼吁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勾炫校花2025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会送出价值15000令吉现金奖和丰富的奖品哦。想要得到这些奖品的话呢，赶快在 IG 上传一张自己的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且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 tag 勾炫和 loudspeaker 大嘴巴 KTV 的 IG 呢，然后把账号设置成 public， 就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海选面试活动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 .my， 赶快来猜一猜，回来给你这个冷笑话的正解咯。设置勾炫 be 完全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喂，听我在勾炫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咧。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议会的致你，议会的演唱会呢一定要去支持嘛哈，赶快啊，因为明天就会开票了，在你的那个手机的 calendar 或者是闹钟呢先 set 好，就在明天的中午12点，你就在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他21种可能的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啊，将会在9月19号晚上8点在 Zip Kuala Lumpur 来开唱的，祝你明天可以抢票成功哦。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来到了今天的第二则冷笑话，我个人觉得算是真的冷到，有零下几度吧。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也在犹豫要不要跟大家说，不然会降低我的那个水准。因为每次冷笑话都是莹莹在找的，她明天就会回来了。By the way， 那今天的冷笑话呢，就是我们家用的那个抹布的布啊，和纸张的纸呢，布跟纸呢都很害怕什么东西？在揭晓答案之前呢，再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更多的猜测和测试呢？ 布和纸最怕是什么？我觉得最怕水吧，因为水是等于很就是让他们变成融化这样子的。 哎呦 ，Andy 哥啊，你太过理性了啦！这个是冷笑话环节，我们不是猜冷知识，所以啊，很明显就是错的答案。正确呢，布跟纸都是怕什么呢？怕的是一万和万一。为什么？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我知道听到这边很多人都起鸡皮疙瘩了，为什么那么冷的冷笑话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因为这个环节就是要分享冷笑话嘛，所以才叫做冷笑话笑笑笑。所以为了补偿大家呢， Broccoli 决定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个好康，就是送你去看电影啦。上到勾炫的 NY 呢，就有机会赢取2张 Omission Reader 的 Prophecy 首映礼邀请卷啦哈。它是由与神同行制作团队呢倾力打造韩国年度票房的巨响啊，所以一定要去支持来看看这部电影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 .my， 这部电影呢也会在7月31号全马上映哦。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irls Day 的 Look at Me。说到 Girls Day 呢，一定要提 Harry Fan Meeting Tour， 即将在8月17号的晚上7点呢，在 Zip Kuala Lumpur 开办。要买票的朋友去到 my.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了。动作要快啊，不然就卖完了。同样的也要来到顾炫的 YouTube 呢，来看看我们最新一集的顾炫快充你的脑。这一次第18集呢， Jaden 跟莹莹就分享了我们身体的一些小奥秘，原来我们的手指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功能哦。来听听看 Jaden 怎么教啊。 来，下一个，下一个，现在你先把你的手这样子举起来， OK， 你的这个拇指这样子90度 啊， 给它伸起来，然后你这个手指伸出去的时候要一起看 哦，就是我这样子， 还会自动，就还会自动会自动会， 看我食指一触，它就自动打开变香了。 哦，这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刚刚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真的在模仿耶。各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在家的话呢，你试一下，你把一个拳头握紧的左手的拳头握紧，然后把你的拇指提出来比一个 good， 但是这个 good 的这个中关节呢，拇指的中间关节给它做一个弯曲这样子，然后呢比出一个卡那个枪的手势。当你比枪的手势，也就是食指伸出来的时候啦，你的拇指也会竖立起来的耶，有发现到吗？啊，想要看到影视版本的话呢，赶快来到勾 炫的 YouTube 看看吗？真的是挺神奇的哟。如果你还有哪些身体的奥秘小妙招要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来试试咯。社区歌炫 V 完全。